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现在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爱乒才会营聚焦足球方面，世预赛十二强赛国足是北京时间9月3号凌晨2点开踢。赛场直通车我们关注林书豪表示，如果 CBA 新赛季允许使用外援，他将会重返北京首钢。奥运时间会带您看看东京残奥会的感人瞬间。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我们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我们先来看看足球方面的消息。来看国足啊，那么本周国足跟澳大利亚的世预赛十二强赛比赛时间公布，双方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3号，也就是下周五的凌晨2点交锋。根据澳媒的报道呢，澳大利亚队长莱基日前表态，他是不会出战9月与中国以及越南的比赛。亚足联官方呢也宣布，这场比赛将会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比赛场馆哈里发国际体育场来进行。那么这个球场它里面是装置有空调系统，这个体育场它是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8座球场之一，并且跟咱们中国队的渊源颇深。哈里发国际体育场2017年重新翻修之后呢，中国队是第一支做客的球队，并且当时咱们在这里是以2-1逆转击败卡塔尔，拿走了在这个体育场的首胜，并且当时吴磊还取得了一粒进球。另外，根据亚足联官方的消息，中国男足十二强赛第二轮对阵日本的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7号，也就是下周二的晚上11点，还是在卡塔尔哈里发国际体育场进行。那么，对于国足即将开始的世预赛十二强赛征程，咱们一起来听听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的前瞻。 对于中国队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比赛。我说过，这是要和钱的比赛，这是必须要结果的比赛。这可不再是什么练兵啊，互相熟悉啊，这是必须争夺出线权的比赛。我说过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么我们一往无前的去了，真正要打起来了，你就得琢磨了。我们面对的这些对手是吧？我说过，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谁也不敢说，就一口吃掉我们。谁都得打起12分的精神来。别说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啊，他们虽然是世界杯的常客，包括我们同组的沙特队也曾经是亚洲的强队之一，这些队他们确实实力上并不差，从纸面实力上我们好像并不如澳大利亚和日本队，但是你现在不能说让对手吓死啊，咱也得站着死啊，关键的问题还不至于死，我觉得我们不至于就那么的不堪一击，那么的脆弱。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和对手来周旋，我们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以弱胜强，因为足球是圆的，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我们如果调整好了，我上星期的节目里说过，首先是心态嘛，原来我们说放平心态，那这一次我们就不能是放平心态，我们必须是全力以赴，鼓起自己的斗志，激励起自己的那种激情，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要有勇气，要勇于的和对手去拼刺刀。不是说男人对自己要狠一点，那好，那我们就先对自己狠一点，然后用更狠的办法去击打对手，给对手造成更大的麻烦。中国队呢，在心态上并没有什么可以去触对手的，任何一个对手在亚洲来说啊，这又不是说我们参加的是那种落选赛，要进入到欧美的和这些强队去争，那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在亚洲我们并不是没有希望，所以我们应该把世界杯出线呢作为一个大的梦想去努力，拿出这种各个击破对手的智慧来。那天我在电视台一个节目里我说了嘛，智者是创造机会，勇者是把握机会，只有弱者才去等待机会。我们现在既要把握机会，也要创造机会，创造机会之后看能不能把握住。 中国队呢现在有一点点的问题啊，就锋线我们带了不少的球员，包括从海外回来的吴磊，包括北京国安的张玉宁，这些队员的能力都不差，即使在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来说，我们的队员的个人能力也并不是很差，关键是捏起来以后会怎样。但是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出现在了中场吧，现在中场我们带了四名球员，吴曦、郝俊敏、石中国，再加上一个徐昕。徐昕呢可能比较年轻，亚洲区的小组赛当中上场的机会不是很多。郝俊敏呢34岁了，吴曦呢32岁了，当打之年的那就应该是池中国。但是面对像澳大利亚队，确实身材高大威猛力量型的，他们的主力队员都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高级别的俱乐部的比赛的能力和经验，虽然有的队员不一定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呢他们都是角色球员，体能非常好，身材比较高大，能冲能撞，关键时刻会派他们作为替补登场，他们有些队员是替补队员。我们的中场呢一个是年纪比较大，再加上池中国身材比较矮，这和人家去争顶啊争抢啊，除非池中国发挥自己的特长去打人家对手的下三路，因为池中国的拦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中场我们可能会薄弱一些。其实我们后卫线包括锋线应该说并不差，就看到时候吴曦啊，特别是郝俊敏，这个在山东队梳理整个的战线还是很有一些办法的。池中国呢作为一个防守型的中场，看看他怎么能够去巧妙的避开对手的冲撞，而用自己护球的能力，用自己的拦截的能力为队友创造机会，为整个队伍去赢得机会和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次的12强之旅，你说难还是不难？难啊，险不险？还是险。但是你必须迎着困难上，咱老百姓的话说，你硬着头皮你也得给我上，跟对手呢决一高下吧，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这国足难，国安最近也不容易。从7月22号奥古斯托解约离队，到国安发文祝福比埃拉未来一切顺利，这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呢，包括他们俩在内的国安四名外援先后以不同的方式离队。虽然说很多球迷对于这样的结果是有着心理准备的哈，但是当他们一股脑发生的时候，咱们这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那么北京时间24号凌晨，西乙拉斯帕尔马斯俱乐部宣布呢，以自由转会的方式签下了比埃拉，双方签约四年，这也是比埃拉第四次为拉帕效力。随后呢，比埃拉发表了公开信，深情告别国安。他说，从今天开始，我将是北京国安的又一位球迷，我会一直支持亲爱的北京国安，直到永远。那么对于国安来说呢，一个月之内连续送走了四名外援，这当中既有无奈的客观原因，同时呢也是球队做出新选择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期哈。那么比利奇几次在赛后发布会上说到无人可用，咱们还记得啊，在赛季初的时候，这个比利奇还曾经对国安的阵容储备感到十分满意，没成想到了真正比赛的过程中哈，人员成为了他最大的苦恼。那么这几天呢，有听众发我了一链接，里面说2021国安球迷交流会结束了，梁老师成为了咱们北京球迷协会的会长。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也问了问梁老师哈，咱们来听听他自己讲一讲啊。 这个星期国安足球俱乐部召集北京的球迷在他们的新的办公地址丰台体育中心，其实北京球迷也都非常熟悉啊，并不陌生。但是国安俱乐部搬到那儿去呢，我也是第一次进去，而且我是第一次以北京球迷协会会长的身份吧，去参加球迷和国安俱乐部的座谈。我其实一直是很低调一人啊，这个事儿其实早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了这个球迷协会的改选啊，就说叫改组的大会，大家推选我来做了这个球迷协会的会长。主要是呢，他要必须换届了，老会长王文，这应该是很多球迷非常熟悉的，带领北京球迷嘛，20来年了，为大家做了很多实事，也真的非常辛苦。我和球迷协会的一些骨干也都非常的熟悉，过去也参与过他们的很多很多的工作，那就纯粹的是帮忙啊，也没个名分啊。这回他们说，哎，那你干脆来得了，球迷也对你都挺熟的，所以我就是因为混个脸熟吧，然后大家让我干了这事儿。压力确实挺大的，因为你做好服务工作，原来说帮把手 帮帮手他容易，真的现在你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身上就觉得有压力有责任了，甚至你要进行一些判断。当然我还会在以前的这些老伙伴们的这个帮助下协助下，他们不是说不在这个位置他们就不管事儿，他们依然是这里的骨干，是中坚力量，我还得靠这些中流砥柱帮着我来教我。虽然这么大岁数，人说人过三十都不学艺，我都这把岁数了再重新学艺这确实有难度，但是呢我觉得我作为球迷当中的一员吧，能够为大家服务也感到很愉快。那么那天的座谈会其实也是俱乐部觉得好久没有和球迷进行这么实质性的接触了，因为今年的这个赛季被敲得这么零碎，而且还是赛会制，虽然也组织了几场球迷的这个远征，但是远远不如呢非疫情时期那么频繁，队伍呢能够那么宏大，所以他们也觉得有点心里没底，球迷都在干嘛。其实咱们叫做球迷协会，但是这个球迷协会底下呢还有着若干个球迷组织吧，什么绿色狂飙啊、雨林军啊，后来还派生了不少这些啦啦队。这些啦啦队呢其实都是自发的组织，原来我还真的是不太了解，这一次一座谈大家一交流最近的一些情况，还真觉得我们的球迷组织真是发自内心的来支持我们自己的球队。俱乐部还有所担心哈，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会有很多人流失啊，因为疫情的这种情况，因为赛会制，因为大家不能到工体去看球。但是所有的球迷协会都表示，不仅这个队伍没有流失，反而呢还有小部分的增长，都在说一个概念叫做血液，这支球队是融化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其实也就是这座城市养育了我们，这座城市融化在了我们血液当中，而这支球队又是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那当然这支球队是我们血液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俱乐部也非常放心了。我其实也代表球迷吧，向俱乐部也表了一个态，无论是将来在封体还是说在工体，如果恢复了主客场制，我相信开放那天第一个主场的时候，那将是北京球迷一个盛大的 party， 其实我们都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是一支球队一座城，一个人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一座城。那么这两天国际体育最火的事儿，莫过于曼联官方宣布正式从尤文图斯引进了36岁的 C 罗。 C 罗与曼联签约到了2023年6月30号，这也是 C 罗时隔12年回归球队。之前在英超效力期间， C 罗有着辉煌的经历，他跟随曼联夺得了3座英超奖杯、1座欧冠奖杯、1座足总杯以及2座联赛杯，自己呢也成功的获得金球奖。这次 C 罗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归来仍是少年。那么对于 C 罗的回归，我们也来听听梁老师的看法。 几经周转吧， C 罗又回到了曼联，曼城等了半天没等着 C 罗。他的职业生涯、体育生涯，当然虽然是从葡萄牙开始，但是真正登上五大联赛，那当然还是从曼联开始。几乎他在曼联后来，我的概念哈，就是进了那么多个球，表现那么精彩，但是怎么就跟曼联就掰了啊？以为会他在那儿养老送终了，结果就去了尤文图斯，这当然也是个大俱乐部，但是从尤文图斯再回来，大家以为他不会荣归故里或者是终老曼联，哎，结果他真的就终老曼联了。这个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带着5座金球奖回来了。所以我真觉得是有点荣归故里的意思。当然 C 罗回到曼联这个消息，我发现全都是我这个朋友圈里的这些朋友啊，当然都是喜欢体育的，有对国际足球有极大热情的一些朋友都在聊这个事儿。说实话，其实我在国际足坛的唯一的一个偶像就是齐达内，那是皇马的啊。但其实我并不喜欢皇马这支球队，但是我确实非常崇拜齐达内。在齐达内之后呢，像 C 罗啊、梅西啊，他们应该算齐达内的晚辈。但是我可以说比较专一的喜欢齐达内，但是并不是说我并不钦佩 C 罗和梅西。尽管 C 罗也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他的球品、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更多的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球迷聊起这事儿的时候，好像都是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啊。聊起 C 罗来说，都是和自己的青春有关，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球迷，他们都是看着 C 罗的球长大的。其实在唏嘘不已的同时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回顾自己的青春，回顾自己挚爱足球、挚爱体育的这一段过往。 哎，我觉得这事儿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 C 罗这事儿本身已经超出了足球的范畴，上升到了这种人文的关怀、人性的光芒这个角度来说了。所以大家都是向自己的青春致敬，向自己心中的偶像的青春致敬，这样的一个过往。哎，我觉得这应该说就是体育的力量，足球的魅力。 是，谁也没想到的结局却是最好的结局，梦剧场的孩子回家了，相信全世界红魔球迷已经泪流满面。这样的完美结局也告诉我们，体育和足球都不只是竞赛和生意，还可以是爱与希望。我们再来看看欧冠 2021-2022 赛季欧冠小组赛抽签，27号凌晨揭晓，曼城将战巴黎，拜仁和巴萨同组，切尔西对阵尤文，国际米兰和皇马同组，那么利物浦和米兰马竞波尔图是组成了死亡之组。 赛场直通车， 赛场直通车，我们来聚焦 CBA 方面的消息。8月25号，华裔球员林书豪在回答网友提问的时候表态，如果 CBA 允许有外援的话，他将会加盟北京首钢啊。那么书豪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此前参加了发展联盟的比赛，为的就是能够重返 NBA， 但是对我来说，现在我要去我想去的地方，我在那里会找到答案。 CBA 会在接下来几周内宣布是否允许外援，如果可以的话，我将会加盟北京首钢队。那么这关键是篮协CBA 公司什么时候能够给出一个最终的方案呢？现在看来，不光是咱们着急，球员们也都挺忐忑的。咱们继续来听听梁岩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和消息啊？ 哎呀 ，CBA 这事儿真是等的花儿也谢了啊！到现在没个准信儿，到底是用不用外援？小林啊，林书豪已经在上海隔离期就要结束了，那结束之后他能不能上场啊？人家干嘛来了呀？有人说他即使打不了球也会进到教练组，我记得我说过哈，进到教练组和去打比赛这待遇完全不同。那么既然是职业体育，那人家肯定要考虑到这个效益的问题。我们姑且就说还是按照没有外援这么去考虑，如果真的是没有外援的话，我们现在这些人员的配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血液来补充啊，也没有大瓜的这个转会，大腕呢也没有来，但是现有的队员我们如果进行更好的磨练，特别是亚尼斯这一回不是半截接手了，这一个夏训完全按照他的思路来走的话，这支队伍的打磨恢复到亚尼斯原来的思路的时候应该是有一打的。其实我们分析分析的对手，那主要的对手应该是来源于广东，因为你即使辽宁大韩又老了一岁，而且他们的队伍现在人员怎么去调整还有各种伏笔在那儿搁着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队伍相对比别人更加稳定一些，更完整一些，应该是从上一个赛季这么一直过来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让你觉得我们会有什么重大的损失，这一点上我倒是放心。反而是如果李慕豪能够调整的更好一些，就是不那么玻璃那么容易碎，而范子铭呢作为一个年轻球员又年长了一岁，在亚尼斯回来以后对他的这个调教，对他的这个使用，包括和其他队员怎么去配合，围绕他来制定的一些战术，确实他比在上一个赛季 CBA 的前半段要发挥的好得多，特别是在李慕豪时而受伤的情况下，他的作用是显现出来了。如果这一个夏训这一段时间能够保持好他自己的这个状态和能力，那么加上李慕豪这个伤病的恢复，我们这个内线打全华班的话真的是不吃亏，轮番上阵。包括秋天虽然他我们老说这个篮球智商啊，就是他的这个能力他这个灵性不是很强，但是打一个替补糊了一气也没有问题，再加上有点经验的长林，我们的锋线也引进了球员是吧，我们的锋线也应该算有所补充，后卫线当然现在老实说缺一个有组织的，如果有外援那林书豪毫无疑问这是全场的核心，如果不能够上外援，那林书豪如果真的是能够留在教练组，他对几位小师弟应该是能够起到真正的传帮带的作用，能够把自己的一些绝活，特别是在比赛场上的那个视野和分配球的这些能力传递给这些师弟们。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今年首钢队即使是全华班也没有问题， 首钢这个事儿或者 CBA 这个事儿，我觉得再聊吧都已经聊得没劲了，你只能是耐心的等待。我们这些球迷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比赛赶快开始，正常开始，只要比赛能开始，你有没有外援反正我都得支持我自己的球队。 嗯，那么其他队最火的就是说周琦跟新疆广汇俱乐部之间的这个合同争议啊。之前周琦是已经向这个争议解决委员会提起了调解申请，同时他还举报了新疆广汇俱乐部存在着单位主体混同，包括违反工资帽规定的问题。那么 CBA 联盟呢将会进行调查并且做出决定。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周琦又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啊，决定要退出 CBA 新赛季。 奥运进行时， 那么本周的奥运进行时，我们带您看看东京残奥会的感人瞬间。我们从开幕式开始看哈。我们都知道阿富汗目前的局势，虽然之前阿富汗残奥委员会呢决定放弃参加东京残奥会，但是在开幕式上，一位志愿者还是带着阿富汗国旗进入会场。国际残奥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表示，阿富汗国旗将会作为团结和平的标志出现在仪式当中。那么25号在东京残奥会的赛场上，中国选手李豪是夺得了男子佩剑个人 A 级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东京残奥会的第一枚金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网上的这个比赛照片哈，那种力与美的结合真的是让人难忘至极。那么在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呢，中国选手郑涛、王李超、袁伟毅是分别获得了金银铜牌啊，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三名，让中国红闪耀东京赛场。那么下一位想说的是残奥会唯一用嘴打乒乓球的运动员伊布拉辛哈马托，他曾经是埃及达米埃塔市的一名工匠。10岁的时候呢，在一次火车事故当中他失去了双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乒乓球的热爱。在多年的练习下，他锻炼出了独特的打球能力，口衔球拍，用脚发球，实现击打。其实每次看到残奥会比赛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很震撼哈。没有胳膊怎么打球，怎么游泳，怎么打球，没腿怎么跑步，没手怎么打球，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但是他们却都做到了。虽然觉得看的时候有些残忍，但是也敬佩着他们对于命运的强烈反击。他们应该也获得我们的关注、尊重和喜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热爱生命的人更美丽。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下周日下午2点12分，清蕊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咱们不见不散。